念，一见面就更依恋，甜蜜是亲吻的瞬间。 回想梁咏琪当年刚出道的时候，正是我们这一代人当年最叛逆的那个年纪。也许有人喜欢比较重金属或者摇滚的音乐，但是当年听到梁咏琪的那一个瞬间的惊喜，到现在也非常难以忘记。刚刚出道的她那几张专辑，不论是新鲜还是胆小鬼，都充满了清新的味道，所以那是我们回忆当中最值得纪念的美好时刻。刚刚的这首歌包括新鲜这张专辑，同样都是来自于李思松和李伟松的作品。这也就是为什么梁咏琪当年出道时候那些歌都是经典耐听情歌的原因。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一位呢，是跟梁咏琪当年在很多的影视剧作品当中有着对手戏的偶像明星金城武。刚我们来听到的歌来自于金城武，带来一首《标准情人》，这是在90年代金城武最大热和当红的年代他带来的歌唱作品。金城武和梁咏琪曾经有过两次非常重要的合作，一次是由张艾嘉执导莫蔚来参演的电影《心动》，另外一次呢就是我们后来所看到的由吉米的作品所改编的电影《向左走向右走》。如果你还在为电影当中他们两个人的爱情而唏嘘的话，那么接下来这一段就算是真正有过绯闻的。那么马上要听到的是玉女杨采妮，曾经和金城武也算是一对非常遗憾的 情路坎坷的神仙眷侣。 忘掉为什么想痛哭一场，你给的理由听来都牵强，说服不了我，只好继续假装天地没有泪光，几乎要承认对感情失望，又想要原谅，伤心的话语都往心里面藏，受不了也不讲，我笑着流泪就怕夜色太漫长，必须面对失去你的凄凉，温柔已经让我受了伤，多痛一点又何妨，我笑着流泪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所有的说话，别人在期待。 如果你的年龄在30岁上下，你肯定记得那么一张笑脸和一种声音。她曾经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女人，她也说不定曾经是你杂乱的宿舍床头唯一一张干净的张贴画。周慧敏曾经在90年代中期红极一时，据说她最红的一年是1994年。就在那一年的时间，她一共推出了8张唱片，而且还在那一年成功举办了在红磡体育馆的首次个人演唱会。虽然说1996年以后周慧敏开始走下坡路，但是放在今天，周慧敏的影响力仍然是一呼百应。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张学友。 夕阳醉了，落下醉了，任谁都掩饰不了，因我的心，因我的心早醉掉。是谁大笑，是谁大叫，默然将心偷取了。酒醉的心，酒醉的心被燃烧，唯愿心底一个心故事更动人，回来步入我的心好吗？回来别剩我一个人，寻寻觅觅这一生因你，寻寻觅觅这缘分，接近这样别让我分心好吗？这样浪漫可释放。 着走我的前线，何时愿让我靠近？将心偷取了，酒醉的心，酒醉的心被燃烧，唯愿心底一个梦变真，交对美丽上人，人下情深故事更动人，回来步入我的心好吗？回来别剩我一个人，寻寻觅觅这一生因你，寻寻觅觅这缘分，接近斜阳别让我分心好吗？斜阳浪漫好释放人，红红泛着走过的闪烁，何时愿让我靠近？

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最爱你。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这是来自于曾经呢也在内地的流行乐坛掀起过一阵不小风浪的乐团，他们的名字叫做龙宽九段。当年他们的组合一经推出，就给人以很大的好奇感，用非主流的躯壳来储存主流的音乐，用主流的音乐去刷新歌迷的传统听觉。应该来说，在电子音乐的世界里面，它给我们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因为当年两个人曾经都是有过一定经历的，而且有口皆碑的资深的电子音乐人。从他们那里我们了解到，电子音乐不一定是另类的，它也可以非常主流。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要听到另外一个组合，他们要比龙宽九段显得更长情更持久，他们是雨飞们。 自己也挺好。 听到这首歌叫做《快乐园》，来自于宇飞门乐团。宇飞门乐团是在国内最早出现，而且也是坚持到现在时间最长的纯粹的电子风格的乐队。他们最大的亮点就是电子音乐，也有一些人说听他们的电子味道觉得是那种慵懒的基调，而且相当的能够令人接受，是一种舒服的味道，所以我们也把它叫做流行电子音乐组合。相比于我们刚刚听到的龙宽九段，他们的确坚持了太长时间，也为国内的电子音乐的推广做出了一些贡献。大牌朱大哥，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跟你听到1998年的王菲。王菲在1998年发行了《畅游》这张专辑，这张专辑给了很多在浮躁以后在期待王菲作品的耳朵一个小小的满足。这张专辑里面有太多我们值得一数再数的惊喜亮点，比如专辑当中出现一些令人意外的民谣作品，专辑当中有摇滚味道，还有电子音乐，有华丽，还有天籁，同样也有一些招牌的拖沓和慵懒。而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畅游》这张专辑当中的写给王菲小女儿的作品，除了温馨感人之外，也让窦唯的才气在这首歌当中再一次显现出来。 很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哎，还没有。 大牌主打歌，手工定制，仅此一家。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刚刚那一小节我们听到了一些国内的电子音乐的作品，而接下来这一小节我们打算带你去听一些更纯粹、更纯净，而且更容易被大家所想念和怀念的校园民谣。 一些些扎满清寒的夕阳，一双双像轻薄的鸳鸯，一粒粒远上寂寞的村庄，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光，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两句话两年以后可以忘记的地方，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下人家，池塘边落落野花，你好难我怎么忘忘啦。清寒的夕阳，一双双红掌轻薄的鸳鸯，一粒粒远上寂寞的村庄，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光，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两个人背影的去向，两句话可以掩饰的慌张，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下人家，池塘边落落野花，雨后的我怎么忘忘了，西风老树下人家，池塘边落落野花， 刚来听到这首歌叫做《碧小调雨后》，来自于校园民谣运动时代应该说最亮眼的女生，虽然并不是唯一的，但是她是令我们记忆最深刻的。只要我们说起校园民谣，有几个名字是绝对绕不开的，一个是刚刚听到的叶蓓，另外就是老狼，还有高晓松以及小柯。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老狼好了。不知道现在你在听到他的那些老作品的时候，是不是还会怀念起当年那些爱穿宽大的棒针毛衣，穿浅蓝色牛仔裤，坐在阳光底下弹吉他的那些身影呢？ 美人呀，美得那让人爱，不知你从哪里来，你为我们而存在，我请你不要离开。美人呀，美得那让人爱，是梦儿把你送来，你为我们而存在，别把我的心伤害。美人呀，世界变得太快，你的美还在不在，我们最好别徘徊，最好别再傻等待。美人呀，世界变得太快，你的美还在不在，最好把握住现在，问你明白不明白。 没人要你离开不应该，我们需要你的爱，我们的心也脆弱，他刚从风雨走来。没人要我们会变很乖，会还给你很多爱，因为世界变得快，我常安静不下来。没人要世界变得太快，你的美还在不在，我们最好别徘徊，最好别再傻等待。没人要世界变得太快，你的美还在不在，最好把握住现在，问你明白不明白。世界变得快，我常安静不下来，因为世界变得快，我常安静不下来。 刚这首歌带着异域风情，来自于老狼。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打算要带你听一听小柯。其实小柯除了在校园民谣时代有很多创作之外呢，他在后来也创作了很多的影视剧作品，包括一些比较大气的像北京欢迎你这样的歌，也许很少有人能够想到这是来自于小柯的歌。所以我们说，其实小柯在这些年也不断地在实现自己的突破，以及不断地去展现自己还有可能的音乐实力。所以我们说，一个好的创作人，他的容量和表现力是一定可以继续向前的。 遇见你的我，碰到我的你，在同样的深夜里，写了同样的日记，望着你的我，望着我的你，在同样的时光里，问着同样的问题，谁在等你？你在等着谁？谁在等在等着谁？忘了你的我，忘了我的你，在不同的时间里，忘了同样的自己，想念你的我，想念我的你，在不同的岁月里，同样询问着自己，谁在爱你？你在爱着谁？谁在爱我？我在爱着谁？ 随着歌